乎他心思图，他会固定每个下午到公园散步，可是他从不跟我打招呼，习惯孤独就像那扇紧闭的窗户，我走进人来人往忙碌的电梯，追着背影躲进公寓，我的心被谁占据，从来不是去年此时同样的位置，他和他靠着唯一的彼此，来不及交换了钥匙就没有下次，我走进人来人往忙碌的电梯，追着背影进公寓，我的心被谁占据，从来不是想去人淡季我明天呀搬去哪里，没有头绪，我的心